山西楼月如钩，寂寞梧桐深远锁清秋，剪不断理还乱，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，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，剪不断理还乱，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剪不断理还乱，是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像一个梦，梦醒无言了无踪，总是看了不能忘，总是过了不能想，总让我为你痴狂。看那东南西北风吹着普通的脸孔，难道爱情只是一阵风？我的心儿碰呀碰，因为有你在梦中，从此生命不再空呀空。也许爱变得更浓，也许变得不严重，只要有你我就有笑容。看那东南西北风吹着普通的脸孔，难道爱情只是一阵风？我的心有你在梦中，总是生命不再空呀空。也许爱变得更浓，也许变得无名中，只要有你我就有笑容。让我爱上你其实没什么道理，明明知道不可以，让我痛苦为了你，让我快乐为了你，没有你还有什么意义？让我快乐为了你，让我痛苦为了你，没有你还有什么意义？ 是你，这就

故乡的风和故乡的云为我抚平创伤。 幸福快乐香，同我两手

情的终结，是你留下悬念，梦和梦的片段。我梦的里面，是场流离失所的演变。我泪的背面，依然留着一面等你的天。曾有你，就有我无悔的你。虽人间风雨千辛，远不了无尽天地。那苍天总不曾改变，留给我寂寞的誓言。人间千百回天涯，又回到圣经的原点。无论岁月再这么摧残，我的心不会怕永远，因为梦和爱不会忘记，红尘有你，红尘有 跟你牵着手走过。

中国梦独家专访全国十大三八红旗手标兵， 让我们一起聆听无悔巾帼，感悟奋斗人生。 吴亚琴是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书记、居委会主任和妇联主席。人们都认为社区工作大多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，然而在吴亚琴看来，社区工作于他而言还有着特殊的含义。 说鸡毛蒜皮的小事儿，但是我是这样想的，我们国家是由各个家庭组成的，其实对国家来讲都是个人家的小事儿，但是对一个家庭来讲都是家里边的大事儿。岁数大的他是咱爹咱妈，是叔叔大爷，你就会摆正好这个位置，一心一意去替他着想，未必都能解决，但是他一定会理解你。 20年的社区工作让他对这份职业有了更深的理解。 其实你要是认了这个岗，你就不能拿它当职业来做，你一定要把社区的工作、社会服务当作事业来完成。一字之差，它的根本性质就变了。居民群众的那些不同时期的不同需求，其实它就是一个社会工作者分内的事。 如今社区里的每一个人都和吴亚琴有着近如亲人般的关系，人们信任他，喜欢他。 岁数大的叫姑娘啊丫头啊，岁数小的叫姐姐妹妹啊，哎，就是很那个直近的这种交流，去帮助我们家的爹我们家的妈。 养老是社区工作面临的一个大问题，人口老龄化问题反映到社区就成了一个个待解的难题。然而创新方式方法解决问题是吴亚琴最关心的事儿。 100个人里边60岁以上的就有17个人，那么您说这个养老工作就是我们面临的大问题。我们开展了食送服务，我们的服务理念就是家庭自助式、邻里互助式、功能输出式、外力援助式，送理发、送洗澡、送配餐、送欢乐、送法律服务、送代买代购、送医送药，就解决了我们老年人在家养老的问题。 2016年度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的荣誉，在吴亚琴看来，只能代表着另一段征程的开始。 获得这样高的荣誉，是我的向往，是我的荣幸，是我的骄傲。应该说，我很感谢我的居民、我的同事、我的领导对我工作的认可。这个荣誉代表着昨天，也代表着我新征程的开始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96.9 的听众，大家好，我是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吴亚琴。我个人认为经典是什么呢？我人生的每一个经历就是我人生的经典，不论我做得好与不好，都是我人生的经典经历。 走进你，倾听你，经典969三八妇女节特别巨献，巾帼美，中国梦，向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致敬，向最美巾帼致敬，最美巾帼致敬。 用一生等待，为了爱。 生，悠悠荡荡几番浮生，浓烈的余温勾我抵挡了时间寒冷。 Thank you.

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？ 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